三万英尺呢是迪克牛仔的作品，曾经一时呢风靡大街小巷，也算是迪克牛仔普通话歌曲当中的又一里程碑作品，也是一首脍炙人口励志情歌。好，我们接下来换一种风格来听听动感的舞曲，这是午后温岚在2007年加盟种子音乐之后推出的热力四射的热浪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作品热浪。 现在起眼睛来反射彼此电流交换速度，现在起用温度来证明热浪来袭心跳加速，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别休息抓紧节奏跟着我， 你和我走在爱情地图，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知道，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旅程变成我独处，让只让聪明的人糊涂，在不觉间走入了歧途，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回首又已经别人。 现在是11:14。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

光良阿牛的合作《浪花一朵朵》，密集投放，推出各种免费骑行活动，都快把人行道占满的共享单车呢，为用户提供了随时借、随时还的用车服务。除非有人对于品牌或者自行车竞速、越野等活动感兴趣，其实大部分人已经没有动力再去自己购买自行车了。但是现在 OFO 请凤凰为他们来生产自行车，成为了凤凰最大的客户，反过来帮助他们把业绩提升了。而今年4月，中国自行车行业协会预计年内共享单车投放会有2000万辆，相当于去年国内自行车增量的需求。而消息公布之后呢，包括凤凰集团在内的自行车股票集体大涨。而这个消息放出来对我们也挺好的，说明以后回家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有更多的自行车可以来选择了。 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跳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风流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不忙恋爱把你扔等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怕我记住。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何无心，我离不开大林，更离不开你。 11:2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搜索上空最美的声音。体味1033， 体味1033， 搜索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我是知识管家嘉伦，本期内容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小公司的管理要做减法。

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穿越人海，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我们今天说到中国著名的自行车生产厂商上海凤凰公布了半年报，他们的利润涨了很多。三个月之前呢，凤凰集团与 OFO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预计年内呢，他们要向 OFO 生产交付500万辆共享单车。凤凰当时估算呢，每辆车净挣8块钱，总计将为自己带来4000万元的收益。 但是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因为双方交付的时间、数量、型号都没有确认，协议呢最多只是确认双方的合作意向。此外呢，按照凤凰自己提到的风险，承接大量 OFO 订单可能会导致它在议价过程中处于弱势，继而压缩空间利润。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政策风险，比如说最近中国很多的大城市开始限制共享单车的投放了，像上海、深圳就表示暂停新增共享单车的投放。如果年内有更多的地区加入到限制当中来，那 OFO 有可能就会减少在这方面的订单了。 忍住说我爱你，这纷扰的爱情何时停息？ 跟着导航

廊坊市工商局副局长刘金江逐项解读了廊坊市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长效管控十项措施。市纪委副书记王洪东就散乱污治理列入治霾不力一问责八清理讲了具体意见。市发改局、市环保局主要负责同志燕郊镇镇长、村街代表、环保所所长李其庄镇镇长、村街代表、供电所所长向市纪委递交了承诺书。29号和30号，我市分别于市文化中心和燕郊影剧院召开迎接党的19大民族宗教领域培训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孟海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要求全市各级党政领导和宗教干部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深刻认识宗教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准确把握宗教工作的本质和内涵，努力将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要立足实际，精准研判宗教领域存在的重点突出问题，协调联动，确保我市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要强化教育引导，展开拉网摸排，全面督导检查，加强重点监控，抓早抓小，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健全完善敏感问题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解决好有人管不出事，提高处置能力问题，要把大中专院校防范宗教传播工作纳入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体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思想政治教育等手段，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课堂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全力做好高校宗教工作。会上，廊坊市委统战部副调研员马建辉、廊坊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林晨分别就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为与会人员做了专题辅导。连日来，黄庄镇坚持每天晚上都有一支5-6个人组成的队伍巡查官亭取缔企业是否有恢复生产迹象，这是黄庄镇为巩固散乱污治理成果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为加快散乱污企业治理步伐，黄庄镇在前期多次组织官亭取缔企业集中清除行动的基础上，采取白天镇综合执法队普查，晚上充实值班力量抽查，凌晨4-5点钟重点巡查等措施，对取缔企业不间断巡查，做到了巡查高密度、全覆盖，全力防止取缔企业死灰复燃，促其早日彻底搬离。截止目前，又有11家企业达到了2断3清验收标准，有力地推动了全镇散乱污工作深入开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智慧三合手机台。 让我们的三合更美丽，三合市文明办致全体市民群众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三合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我们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它的形象，展示着它的风貌。从上如牛、上善若水，当前市委市政府以志在必得的信念和决心，吹响了创建文明城市的集结号，希望市民朋友们行动起来，做共建美丽家园的支持者、参与者和监督者，为提升三合的颜值助威给力，自觉维护市容整洁，不出店经营，不乱摆摊设点，不流动贩卖，不乱推乱挂，不乱停乱放，自觉维护公共设施，不在各类建筑墙体、玻璃、公用设施上乱写乱画、乱张贴各类宣传品，不损坏公物，不践踏花草，自觉维护城市环境，不乱倒垃圾，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杂物，保持小区、庭院、家门清洁卫生。欢迎您踊跃参加各类志愿者服务活动，奉献他人，快乐自己，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一份力量。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城市呼唤文明市民，文明市民创造文明城市。

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30。感谢收听参与。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正在播出的是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前两天呢，看到一则新闻，一位英国的混血华裔呢，带着英国的老婆和丈母娘做客 BBC 的美食节目。在节目的现场呢，他制作了几个中国的家常小菜，分别是红烧肉跟拍黄瓜。几位节目的美食评审呢，为之大为惊叹，说红烧肉里面居然放了香菇，为什么还要拿着这个擀面杖对于黄瓜又捶又打呢？这个咚咚咚的声音到底是哪种粗犷的画风呢？而在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我觉得这个男嘉宾做的菜70%是中国风吧。 看着你走的缺牙就也不会，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 内控的作品 Julia。 雷克斯跟你说到，有一个英国的华裔呢，带着英国的老婆和丈母娘做客了英国的美食节目。在他最后端出了香菇、红烧肉以及拍黄瓜之后呢，评审是将信将疑的品尝了一口，之后呢整个画风都变了，他们从怀疑变成了赞不绝口，并且表示说这是他们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猪肉料理以及是黄瓜料理。当然了，我们中国的美食博大精深，即便这个华裔做的中华料理可能在我们看来顶多是 70% 的水平，但是这种食材的料理方式肯定能够征服国际评委那挑剔的嘴巴。当然我在这儿也特别希望这个华裔呢能够有机会再回国内来好好的看一看，好好的学一学红烧肉如何制作，因为他忘记了放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白砂糖。你要知道，作为一个吃货，我们对吃可是很有讲究的呀。 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试着抢占你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好像你藏好的毒，我的激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 清醒。

秦观鹊桥仙，仙云月晓。听众石志亮送给于芳芳。仙云月巧，分心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在七夕，相约仆然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池志亮获得由三河市仆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 谁去房间还换了新球鞋，玫瑰变碎碎，说我一身高贵，但肯定不是内奸，就是手机没电，是怎么点送我玫瑰，我站更加明显，看一张红了脸，为你下下台阶，我敢不是感谢，要我装没看见，看着我的双眼，跟我说一点，你爱我没有改变，不过一时妥协， 不管翻脸，保证你不会是眼泪，这一只眼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100遍，定时和我连线，这一只眼一只眼，而没有时间生灭，亲的你就快要崩溃，也许可以再给你机会， 这一次对你就怪得精神分裂，要你安分一点，还心如碎碎念，再乱到眉眼，会眼袋发黑，别再自我催眠，假装你没看见， 花招百遍，应付你我觉得好累，这一次也一直演，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100遍，定时和我连线，这一直演一直演，而没有时间去美，心的你就快要崩溃，好吧，好考虑再给你机会，看懂你聪明的轨道，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给个深情的拥抱，我只会安静的向日跑，看懂你聪明的轨道，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给个生命的拥抱，我只会安静的像猫少装可怜，你就会变帅气的脸，这一只眼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100遍，平时和我连线，这一只眼一只眼，没有时间去美，兴奋你就快要崩溃，好吧，考虑再给你机会，你要再考虑再给你机会，平时考虑再给你机会，没有时间心再给你机会，快要崩溃，好吧，考虑再给你机会。 蔡依林的作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呢，因为周杰伦没有档期，蔡依林邀请了王力宏来担任他《野蛮》专辑的专辑制作人。而为了能够让他录音更加顺畅啊，制作人特地从上万只麦克风当中呢，挑了100多只给他来一一试音， 最后呢，他选了一支全球限量发售的麦克风，于是录音的时候呢，给了他很多自由发挥的空间，所以整个录音过程就相当顺利。我们听到这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就是这支全球限量发行的麦克风里面录出来的声音。其实很多音乐人呢，对于音质是很有要求的，比如说汪峰，在2年前他就推出了自己的品牌耳机，而且在好声音节目录制的现场还借邓紫棋过生日的噱头呢，将全球首个汪峰耳机送给了他。我们就来听听看汪老板的演唱，这首歌名字叫做《向日葵》。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 从此一家注定了孤独，虽然这世界是那么繁华，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能够，希望你是那纯洁的小阳花，在这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坚强的灿烂的绽放。有一天你会感到迷茫，如同我经历的那样，不要难过也不要迷茫，生命才有意义。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能够，你要成为那美丽的小阳花，在布满霜冬的凄风苦雨中，坚韧的辉煌的绽放。